坚持。咱说到这儿，得交代清楚，这个天池可不是白头山上那天池，那座天池在中朝的边境，比这天池也大得多得多。这座天池是半天然半人工。说的天然，这个地势低洼，到了雨季，寺外山上的水都往这儿集中，日久年深，就形成了一潭池水。说的人工，据说在数百年前，在九江府出了个活财神，为了修一座别墅，就选中了汉阳峰，在这座天池的边上修了不少琼楼玉阁。后来由于发水，房毁屋塌，连这个百万富翁也葬身水底。打那之后，没人敢上这儿住来了。结果呢，就传出很多故事，什么天池里有神，天池里闹鬼，如何如之何，话不过三，越传越神。有关这座天池的传说多达百十种，但是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。靠着这座天池的东坡有三座洞，每座洞里头都有动物，谁也叫不出什么名来。左右两个小洞有两头鳄鱼，不管它是不是鳄鱼，这形状长得酷似，挺长大嘴，满身肉包，挺长的尾巴，四只爪，相貌凶恶，极其凶残。天池里边生长的水生动物全是他们最爱吃的饮食，如果有人失足掉到水里，也能供给他们一顿美餐。正中央那个大洞还有一头庞大的动物，咱们暂时给它命名为孽龙。它这个形状有点像上古上的恐龙，但是比恐龙脑袋可大，身子要小得多。就在这洞里头待着，这九紫莲花就在孽龙前面不到两丈远，因此要取这九紫莲花是逃不过孽龙的眼睛，就成为天然的九紫莲花的守卫者。没这玩意儿看着，早叫你扒走了。书接前文呢，蒋平他们哪知道这些事儿，光要想拿九紫莲花，没想惊动左右的鳄鱼，这两个东西窜出来了，一看来了美餐了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把大嘴一张，是直奔翻江鼠，把蒋四爷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！心里说了声不好，两条腿一踩水，哗，一溜水线奔上头就翻。琢磨这鳄鱼张着大嘴就跟上来了，眼看要叼住翻江鼠的两条腿，就在这紧要关头，永金刚张豹斜刺里赶到了。张豹和马龙是负责保护蒋平的，遇上这种事儿，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，因此永金刚双脚踩水，两手捧刀，奔着鳄鱼腹部鞭刺。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鳄鱼这皮太厚了，张豹这刀也夹着没磨，咔嚓这一刀像捅在橡皮上似的，没扎动。虽然说没扎动，这玩意儿挺疼啊。这鳄鱼脚着下边不得劲，往下一颤，哇，摸回头来，奔永金刚张豹来的。张豹一看不好，是摸身就跑。蒋平脱了险了。单说樊江鼠，脸都吓变色了，一口气在水里冒出头来，求着水乘风破浪是扑奔白云瑞。云瑞率领小四杰和蒋昭蒋小义正在这挡着，一看这水冷不丁开了锅了，忽起忽落，就知道发生事了，没把几个人给吓死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一看蒋平上来了，云瑞就喊四伯，这下来。云瑞一伸手在腰里头把飞抓百链锁解下来，事先把绒绳都拴好了以备万一，滑了三丈多长的链子一抖，蒋平伸手抓住，云瑞三把两把把翻江鼠拽到岸上。再看蒋平狗油壶也耷拉了，脸也绿了，下巴也抖了了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可正在这时，水一翻花，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也上来。云瑞那意思下句话是说快点搭一把，我们已经没劲儿了。可这话刚出口，冷不丁的俩人又消失在水中，紧跟着这水就开了锅了，哗哗哗。可叹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双双毙命，让两条鳄鱼吃了一顿美餐，水都染红了。蒋平他们在岸上一看是十声痛哭， 嗨，我的孩子。 其他的小弟兄全掉眼泪了。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哭骂多时，问蒋平四伯，水底下究竟有没有九紫莲花？ 有啊，我亲眼目睹啊，眼看就到手了，遇上这种怪物。 哦，既然这样，四伯父您在上头料后片刻， 看我的，云瑞啊，去不得，那水底下那东西咱惹不起。 蒋平说着一把没拉住，再看白云瑞唰砰一溜水线不见了，把蒋平急得直拍大腿， 哎呦哎呦，要了我的命了，要了我的命了，云瑞耶， 你怎么跟你爹一样这么拧啊？ 小义，师姐，你们快下去帮帮忙！哎哎， 就这样，孝门郎君沈明杰、超水燕子、吕仁杰、蒋昭、蒋小义、义侠太保刘志杰四个人全都跳到水中。单说云瑞，穿着水身衣靠，手里拎着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使了个千斤坠，坠到水中，睁眼睛仔细观看，模模糊糊发现前面果然有黑洞洞的洞口， 白云瑞的水性没有蒋平高，也看不了那么远，但是在两丈左右还能看得见。他又往前游了一段，一看可不是嘛，有一朵花根儿在沙石地里长着，这厅碧绿碧绿的，在水里是摇来摆去啊。但是云瑞呢，吸收刚才的教训，往花的周围看，哎呀，黑洞的洞里头趴着三位，六只眼睛像金灯一样，都盯在外面。云瑞他们刚到就被里边发现了，白云瑞是顿感紧张啊。正在这时候，左面这条鳄鱼尾巴一脚，直奔小大漠。云瑞豁出去了，为了给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报仇，毫不畏惧。他一看鳄鱼张着大嘴奔自己来了，双脚一踩水，身子往旁边一斜，把这一嘴躲开了。云瑞是抡刀就砍，无奈他这边在水里头别扭啊，他不像在旱岸上，这刀怎么使怎么管用，这水里的阻力太大呀。幸亏他使的是刀，他要使锤那就更玩不转了。云瑞想把鳄鱼的脑袋砍下来，但是这个水阻力这一冲击，把刀还偏了，正好砍到鳄鱼的下嘴巴子上头。尽管这样，云瑞这是宝刀啊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这鳄鱼长得再结实，架得住这玩意儿碰的，咔嚓一下把下嘴巴子给扇掉了，顿时水就红了。这鳄鱼疼痛满脸，在水里一脚这尾巴，哎呦，开了锅了，哗哗哗哗！这云瑞啊，和这几个年轻的小英雄，就好像那饺子下的锅里拿勺一豁了，随着水烂转，跟那意思是差不多呀。这几个人身不由己，在水里头撞开个了。要不是水能高，随意漂流撞到石头上就得粉身碎骨。这时蒋平岭的人也跳起来了，蒋四爷拉住白云瑞是死拉活拽，把他们拖到岸上。到了岸上天黑了，爷几个都上不来气儿了，坐在岸边上好一顿休息。最后能说出话来了，蒋平这才劝云瑞啊，不能操之过急呀，如果是这样急于求成，把咱爷儿几个的命都得搭到这儿，咱死不足惜，得不来九子莲花就救不了老罗汉欧阳普中，救不了老罗汉就胜不了郭长达，也就是救不了八王千岁，怎么办呢？因此咱们还得稳扎稳打呀，今儿个不行还有明天呢，不超过十天就可以。孩子回殿休息吧。死魔，莫非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就这样白白的死了不成？那有啥法啊，这就是战场，打仗就得死人吧。你能跟那底下的怪物去讲道理去？为什么把他们吃了？那玩意好使吗？孩子，别意气行事了，回殿吧。云瑞一看呢，可不是吧，天快黑了，大家垂头丧气，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，想起张豹马龙，谁心里都堵个嘎的。来前九个人，回去剩七个。到 到了定更天以后了，他们才回到店房。到了史家老店，把门砸开，伙计一看，呀，怎么回来七位呢？怎么后边还有吗？没了。那二位，哎，有事去办事去了。蒋平也没说实话。大家回到屋里头，伙计一瞅，这几位怎么累这模样，去干什么去了？赶紧把水打来，蒋平他们洗了洗，合衣而卧，就这样睡了。简德文杰说，到了第二天，他们吃完了饭，又带了应用之物，二次奔天池。到了这儿，爷儿几个都下了水了。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，仍然没得过九紫莲花呢。仅杀了一条鳄鱼，剩下一条鳄鱼，还有个巨大的孽龙，藏在洞里不出来了。谁敢进洞？往里一进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九紫莲花也没弄到手里头，可把爷几个急坏了。第二天就这样回来了。转过来第三天，又是一场紧张的搏斗，仍然没把九紫莲花到手。蒋平掐手指头一算，离开开封府到现在六天，我娘哎，还四天了，要再这么耽搁下去，咱白来了，可把蒋平愁坏了。一看大伙全累完了，明天再继续取九紫莲花，恐怕谁也回不来。蒋平心说，头一个我就回不来了，这些日子拖垮了。他坐在院里正发愁呢，开店那个伙计过来了。嘿，我老爷子，您是不是姓蒋啊？什么事儿？我们掌柜的办事儿回来了，方才跟我打听，我把垫布子拿出来让他老人家看了看，我们掌柜的说跟您认识，打算见见您，不知您允许不允许？你们掌柜的，好啊，把他请来吧。哎，伙计转身出去了。时间不大，领了一个人，这人来到蒋平近前，看了两眼，撩衣服就跪下了。四老爷，恩公一向可好，小人给您磕头了。这人说话声音颤颤巍巍的，看的意思要哭。蒋平瞅着眼熟，想不起来了。哎，进来进来进来进来，壮士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？哎呀，四老爷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您好好想想，第一次咱们见面是在哪儿？第二次是在哪儿？蒋四爷翻着眼睛想想，哎呦，想起来，你是不是姓史，叫史丹？过去我跟你闹着玩，竟管你叫史丹。对喽，四爷，你想起来了，我不就是那个史丹吗？这店就我开的，为什么叫史家老店呢？啊，史丹妹，你可发了福了，比当初胖多了，怪不得我认不出你了。四老爷，这些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啊，都是我带来的。太好了，这是天意该着。你看这么大的九江府，你怎么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来呢？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啊。四老爷别走了，我好好的报报恩。伙计，快点准备酒席，我要请客。就这样，蒋平跟史丹携手揽腕进了屋了，这别人都不认得。蒋平利用这机会给介绍，就说呀，这位叫史丹呐、啊，我说话呀他也不能挑理，年轻那会儿他不学好，在严家滩给人家当保镖，保的是花花太岁严彬。这个严彬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事都干，后来开封府的人去抓差办案，就史丹这小子 吃谁像谁。为了拒捕欧差，打救他的主人，抡三节棍一砸，他这能力真不错，没砸着别人，把他主子脑袋给砸开瓢了，就是他干的。史丹也乐了，可恶，当时他妈我眼都花了，看着脑袋就砸，没注意把我家主人给砸死了。蒋平接着说，为这件事就摊了官司了，被包的人判处十年徒刑，发配到南阳府。后来我们到南阳府抓差办案，哎，又遇上史丹了。打那之后，史丹学好了，曾经帮着开封府夜探团城子，在里边卧底，帮着我们捉拿府邸君王东方亮。哎呀，南阳府一别又是好几年了，没想到在九江又遇上你了。史丹不住的赞叹，可不是吗？自从南阳府一别呀，我不敢在那儿待了，我怕东方亮有爪牙在报复，因此我就逃到九江来了，手底下有点积蓄，我就开了一座史家老店。谁知道这小买卖越干越热乎，就这么我积攒了俩钱儿，把这店重新翻盖了一下。如今我也娶了媳妇，也有了后代，我这后半辈就是这样忍了。四老爷，说实话，我真想找个机会到开封府看望看望各位，你看这些破事儿始终就没能脱身，没想到四爷您倒来了，这真是咱爷俩的缘分。说着酒宴摆下，史丹非常热情，给大家敬酒布菜。可吃着吃着，他发现在座的齐卫面色阴沉，都是勉强跟他寒暄，心不在焉呐。这史丹也是半闯江湖的人，一看就明白是有事儿。四老爷，按理说您是官人，我可不应该胡打听，但是我觉着我也帮着官府出过力，到现在还愿意替官府出力。四老爷，莫非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？如果不保密的话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？哎呀，史丹内，你跟我不分彼此，我还有瞒你的事儿吗？是这么一回事。蒋平把八王类的事儿，以及取九子莲花的事儿，如实的都讲了。史丹听完一拍大腿，嘿，我四老爷，你早跟我说呀，你要早说就不能遇上这些麻烦。废话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可也是，我刚访朋友回来。哎呀，我四爷，要照您这么说呀，您别上天池了，您要去既得不来九子莲花，好好的把你们爷几个的命还得扔到那。我说为什么咱们见面晚了呢？我有个好朋友，我给您介绍一位，他要上天池取九子莲花准成。哦，石丹，你还有这样的朋友？当然了，四爷您别小瞧我呀，最近我有出息了，交朋友也往上看。我这位朋友是忘年交，人家比我岁数大得多呀，威震九江，姓盖，叫盖天仇，人送绰号叫压三江，那水性才高呢。四爷，您别看您叫翻江鼠，人家压三江就压着你三分点儿，哎，提起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他还有个女儿叫盖飞侠，人送绰号叫龙女， 伶俐子儿，你说这水性能怎么样？人这爷儿俩武艺超群呐、啊，在九江府赫赫有名，家里就住在九江府东关外的盖家庄，离这25里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，他们家还有宗宝贝，这宗宝贝叫细龙珠，究竟有什么威力，那咱就不清楚了。听这个苗，可能能镇住天池里的怪物啊！四老爷，你要乐意的话，我愿意投钱带路，给你们介绍盖家妇女。史丹呢，一言为定，我谢谢你了啊！不管事情成与不成，你这个心意我是领了。哎呀，四老爷，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，您怎么还这么客气啊？我看今儿个来不及了，你们就好好的休息，明天咱们起个大早，我领着各位赶奔盖家庄。行了行了行行行，一言为定。哎呀，大伙这个心呐，还真就痛快了不少。从哪来到今天，哎，睡觉睡得比较安然。简短结束，到了第二天了，这史丹比蒋平他们起的都早，为了叫大家缓乏，他特为整了2辆马车，铺的喧喧腾腾的，来到里边请蒋平。四老爷，外头车我都准备好了，礼物也备办齐了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。我史丹，你可真有出息了。好嘞，将来一块谢。云瑞啊，咱们起身吧。大家在外头上了车，一共2辆车呢。云瑞和蒋平、史丹在头辆车，其他人在第二辆车上。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，啪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顺着官道赶奔盖家庄。到中午的时候，进了庄子了。史丹告诉车老板：“乖乖，往左拐。”说着话，车子一拐弯，眼前出现个黑门楼。四老爷，到地方了，我们要请的人就住在此宅。 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史丹陪着蒋平和白云瑞来到盖家庄。史丹用手一指，四老爷到了，就是这家。众人从车上下来，整理衣帽，把礼物也搬运下来等着。史丹上台阶叫门，刚拍了一下门，里边的人就出来了，看了看，您是 啊，我是九江城里开店的掌柜的，姓史啊，有事要求见你家员外，烦劳通报一声吧。 哦哦， 您就是史家店的那位东家？ 哎，不错不错， 我们东家常叨念您。您等等，说话这人到里边送信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就听见有人边笑边说：“哪阵香风把石掌柜的吹我这儿来了？欢迎，欢迎啊！”蒋平、云瑞等傻目观瞧，呵，在里边出来个大个的老头，身高一丈挂零，长得非常魁伟，一张大长脸，没有一尺五也差不多。小四姐偷着乐，心说这骂人讲话了，看你那驴脸吧，真跟那驴脸差不多少，怎么这么长啊？就见这位老者长着一层水锈，证明他一年得有半年在水里头待着，不然不能长水锈。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对大眼怒出眶外，白眼仁多，黑眼仁小，就好像鸭蛋上点个黑点儿，叫人看着望而生畏。磕下一部花白胡须，浓浓密密，扎蓬磕磕，看年纪还不算大，也就五十四五岁吧，但是满面春风，显得那么和善。等到了大门前，伸手把史丹给拉住了。 恩公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 我正想你呢，快点里边请。蒋平、白云瑞、刘世杰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管史丹叫恩公。书中代言，无巧不成书啊。史丹到了九江府西门里开了店房了，就转过年来的时候，正好盖天仇上东方访友刚回，到了九江就病倒了，一头扎到史家店。你看史丹这个人呢，心眼好，一看挺孤独一个老头，怪可怜的，亲自给煎汤熬药，一直把盖天仇服侍好了，问明他的家乡住处，亲自套辆车把他送回盖家庄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得涌泉答报啊！盖天仇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，知恩能忘报吗？因此对史丹感恩不尽，见面就叫恩公，给送了不少礼物，逢年过节盖天仇必定亲自到店房去看望史丹，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。其实要讲身份讲能为，史丹比人家天地悬殊啊。你看盖天仇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始终不忘前情，把史丹感动得无可无可。老侠客，您太客气了，那算什么呢？您就挂到嘴边上了，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看见没，我这有几个朋友想要见见您，就这么的我斗胆把他们就领来了。老侠客，您不能挑我的理吧？ 怎么能呢？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快给我介绍介绍。史丹偷眼睛往街上看看，除了有几个小孩追追打打，还有几个年迈的人在门口那闲谈，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，他这才压低声音给介绍：老侠客，看着这位没？这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大武艺排行第四，翻江鼠蒋平。 好、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泽长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 嘿呦， 我这今儿这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？欢迎，欢迎。恕我眼拙，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您别太客气了，哈哈，我跟您初次见面，我感觉到真是三生有幸。 史丹把云瑞叫过来了， 老侠哥，这位认识吗？ 不认识 啊，提起来大大有名，祖居浙江金华府白吉港。他父亲就是大武艺排行在末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，他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，现在官拜二品将军之职。 哎呦，盖天仇上下打量白云瑞，年纪轻轻一表堂堂，一股正气逼人，长得跟银娃娃似的，那个眉毛，那个脸，那个鼻子，那个眼儿，简直是与众不同啊。盖天仇赶紧一抱拳，实敬实敬，闹半天是好奇之秀，堂堂的白将军。白云瑞赶紧以礼相还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晚生过府造次，还望老侠客海涵。史丹又把那几位叫过来了，义侠太保刘世杰，笑面郎君沈明杰，超水燕子吕仁杰，井底娃邵环杰，这位就是蒋平的亲侄儿蒋昭蒋小义。大家彼此见礼，又客气了几句。盖天仇一转身，请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里边吧。快，把车赶到后院去，把牲口卸了，刷洗验料啊！告诉厨房准备吃喝。蒋平一看呢，这个人蛮热诚，看来求他帮忙不成问题。说说笑笑走进厅堂，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，照顾的这个周到劲儿就甭提了。那史丹是介绍人，自然觉着脸上也觉着光彩，所以大家无拘无束就谈起来了。盖天仇是个直性子，说了几句闲话之后，话锋一转，落到正题上了。 恩公，方才四老爷说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莫非找我有事不成？ 啊，老侠客，您别挑理，四老爷他们遇上一件棘手的事儿，非您莫属，我也多嘴，就把您给介绍出来了。他们是想求您帮忙。 哦， 堂堂开封府的官人，手眼通天，办什么事办不了？我无非是农村的一个老者，我能干什么呢？ 蒋平一笑，老侠客，您别太谦了，既然问到这儿，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。 蒋平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说了一遍， 当说道：永金刚、张豹、狮王刀将马龙命丧天池。蒋平的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。那几位年轻的小弟兄也是长吁短叹。哦，是怎么回事？盖天仇点点头啊，四老爷，您的意思是想请我出头帮忙斩孽龙得九子莲花？ 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四老爷，实不相瞒，天池我下去过十次 啊。 您都下去十回了？当然了，我这人最喜欢在水里待着，不管多么大的风浪，不管多深的江河湖海，我是非摸着底儿拉倒。我就有这么个好奇的心，在咱们这方圆几百里，也不管什么河、什么江、什么湖，我全都游到了。这天池，尤其是前几年，我几乎是每年三次。可我知道那里边有动物，究竟什么玩意儿我可没敢动，发现不好我是扭头就跑啊。但是我可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九紫莲花，您这一说我是如梦方醒啊。哦，这里边有宝贝，可不是吗？我们就要的是九紫莲花。老侠客，如果您能帮忙把这种花给我们得到手里头，您就算帮我们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，将来救了欧阳普中，他也得感恩不尽。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这是应尽之责呀。四老爷，咱们一言为定，我答应了。 哎呦，多谢多谢，想不到事情进行的这样顺利，遇上您侠肝义胆的侠客爷才能这么爽朗答应。 不不不，四老爷，我这人呢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你看我帮忙一定全力以赴，有多大劲使多大劲。可是有一样，要斗不了孽龙，得不出九紫莲花来，您可别怪我呀。别说因为我耽误了事儿，我可担不了责任。 哪能呢？吃人饭有那么办事的吗？只要您尽了全力，我们就感恩不尽。真要得不了九紫莲花，那乃属天意，跟咱们就毫无关系了。 好，四老爷要冲你这么一说，这事儿就定了，什么时候起身都行。 这时候厨房的人进来了： 袁爷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吃？现在就开席。 蒋平他们吃不下去，再三的谦让， 盖天仇是执意不从。那哪能，到我家了，凉水温热的，你们喝一口， 这是人情啊。 饭菜做好了，你们要说不吃，那不是瞧不起我吗？ 他这么一说，大伙不好推辞了。不多时，酒宴摆下，大家团团围坐，是边吃边谈。这盖天仇详细的向蒋平询问了他们几次进天池，怎样斗孽龙和那条鳄鱼的经过。他们知道一共三个动物，宰了一个还俩，这俩是最不好惹呀。现在好像惊弓之鸟躲到洞里不出来了，人也进不去，他也不出来，这事儿不麻烦了吗？ 史丹插话：老侠客，我到九江就听说了您家里头有个宝贝， 叫戏龙珠，顾名思义，戏是调戏的戏，戏耍的戏。那么这个珠子如果要拿着天池一戏耍这孽龙，背不住就能引出来，引出来呢就能把它收拾了。咱们这么多人兵分两路，这面斗孽龙斩鳄鱼，那面不就得了九紫莲花了吗？哎，蒋平用手一拍石丹，别说呀，小子几年不见你长出息了，你比孙武子都会用兵啊，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。盖天仇也乐了，不错，我家是有祖传的宝贝叫戏龙珠，他这名是叫这名，谁也没适应过呀，能不能戏得了龙，那龙能不能被他引出来，谁敢说呀。反正这么办吧，咱试试看。不过呢，实不相瞒，我老伴没了，我就守着我一个女孩过日子。我这女孩叫盖飞侠，娇生惯养啊，今年20岁了，尚未许配人家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安慰丫头，倒不是说没有保媒的，也不是我这个丫头找不出主去，就因为这个孩子眼光太高，挑剔太大，能有上千份都黄了，高门不娶低门不就，耽误到而今。我安慰女儿啊，就把家传之宝戏龙珠给了她了，拿这颗戏龙珠当定亲的信物。这玩意要用这珠子，我还得跟我姑娘商量商量，从她手里暂时先借出来一用，估计不大，我女儿能不听我的吗？请你们众位稍后片刻。合适了，那您请忙着吧。盖天仇把筷子放下，让史丹陪大伙吃喝，他转身奔内宅。他们家呀，虽然没有楼，但是房舍非常讲究。这姑娘住的第4层院子，小院不大，3间房，干干净净的，院里栽满了花草。这姑娘就喜欢养花。另外呢，他们家佣人可不少，打更的、下夜的、厨房的、长工、短工，干零活的老妈子丫鬟就有20多口。就因为盖天仇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，没少挣钱，人家家底儿非常厚实，就雇佣这些人也不费劲儿。尤其是姑娘大了，没有人陪着开心解闷儿也不好，所以他给他女儿雇了6个丫鬟、2个婆子、8个人陪着姑娘。盖天仇一进院啊，一看女儿跟这帮丫鬟婆子正在那赏花呢，又说又笑的。有个老妈眼尖，哟，老员外来了，大伙谁也不敢吵吵，往两旁一撤，给老员外行礼。盖天仇一摆手，你们不必担惊，都自家人，何须多礼。要爹，我听说前边来客人了，可不是吗？那您不陪客人，到我这有什么事？丫头，有话屋里说。就这样进了屋了，把门关好了，盖天仇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虽然说的不那么详细，但是姑娘盖飞侠也听懂是怎么回事了。最后盖天仇说，丫头，我之所以跟你说呢，因为你身大袖长，你也是个成人了，为父不能背着你，也希望你忍痛割爱，把戏龙珠借为父一用，你看怎么样？盖飞侠听完了，把嘴就撅起来了，要爹，您看您呢，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， 那谢龙珠咱不管他值钱不值钱，那是女儿定亲的信物，女孩的东西能轻易借个人吗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把珠子损坏失落了，多不吉利呀、啊！爹，您这个人呢，脑袋一热，您就答应了，我不借。 哎，又耍小孩子脾气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他怎么能失落得了呢？再者一说，怎么能损坏得了呢？丫头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到为父的身上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赔你。 要瞧您说的，这珠子是无价之宝，世界上绝无仅有的，您上哪儿找第二颗去？我就不信您能赔得起。 算了算了，快拿出来吧，那些人饥又饥渴又渴，都等着为父的回信呢。盖飞侠一乐，叫丫鬟拿出钥匙来，到里间屋，时间不大，取出个小盒。哎，这小盒是硬木雕刻的，上头有八仙人。把盒盖打开，里头有黄绫子衬着，中间有一颗珠子，是光彩夺目。这珠子有多大呀？您看现在玩的那乒乓球没？比那乒乓球小不了多少，比一般的鸡蛋黄还要大着一圈，溜圆溜圆的，是光彩夺目啊！往眼前一现，这屋里是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盖天仇伸手刚要接，姑娘吧嗒把盒盖一扣，把细龙珠藏身后去了。丫头，你要变卦？ 爹，我可不能变卦，我说借给您我就借，不过我有个要求。 说吧，什么要求？ 刚才您说前边来的那些人都是开封府的 啊， 都是官人啊，最小的都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， 人家要不是为了到天池得九紫莲花，能到咱家吗？咱就吹三通打三通，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哟。 要瞧爹说的，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们不来我们还不请他的，爱来不来，有他们咱也活着，没他们咱也是堂堂的侠客。 当然当然，不过我觉着是挺光彩。 爹啊，我再问你点事儿，刚才您还提了个人，叫什么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啊， 他官最大，二品将军，白玉堂之子，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。将来他上了年纪，他就是上三门，形意门、八卦门、太极门三个门的总门长啊。 是吗？他有什么能耐能是总门长的接班人？那当然有能耐了，你在外头高耳朵一摸都得摸出奖子来。这小伙子乃是白云剑客夏侯人亲手传授的武艺，风僧醉菩提凌空也教给他绝艺在身，人家是剑客的徒弟，少剑客一位，谁不服气？我就不服。 行了，行行行，这话也就在屋里你跟我说，要传到人家耳朵里笑掉大牙。快点把珠子给我。 不， 我话还没说完呢。爹啊，您到前厅跟那白云瑞去说一声，我有点不服气，我打算跟他比比武。 啊，打倒吧。疯疯癫癫挺大个丫头，这是应该你办的事儿。什么理由跟人家比武？这是什么节骨眼上？我不管，谁让他求咱们来了？求咱们就得听咱的，我听他那么大的名望，我不爱听，我不服气，我就要跟他比比武。 可是呢，不管我输或者我赢，珠子肯定我是要借的，但是这个愿我得了了，您不答应我就不借。我这， 哎呦，盖天仇一听，惯坏喽，惯坏喽。儿大不由爷爷，你说打又打不得，抢又抢不得，老头子这火真是三起三落。好好好，丫头，你就听个信儿，我到前屋把你的话捎到。可人家同意不同意还在两可之间。 爹，他不同意我就不借，不就完了吗？ 让他们免开尊口，有办法去想办法去，我还不允许您给帮忙。 啊，好好好， 我到前面去说去。盖天仇回的前屋，往椅子上一坐，是长吁短叹。那蒋平多聪明，一看他走前春风满面，回来空着手，在这副尊容，就知道事情不顺利。老夹哥怎么了？ 哎，四义士听我道来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到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。 任何事都不是绝对，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，无爱一身轻盈，略略淡淡的酸。我会想他此刻活得怎样，感觉只是随便想象，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常常忘 忘了谁。